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 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风母， 放肆破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近来学会了一个词，叫做自来生，也就是自来熟的反义词，就是说非常不容易变熟。就算是变熟了，如果一段时间不联系或者是维持不好，也会快速的变生，以及别人以为80%的熟度了，其实在自己这里呢只有20%的超长进度条而已。你是自来熟还是自来生的人呢？ 昨天晚上是什么好谈的吗？看就这样吧。 并不是真的路过而已，也不是真的不会想。是真的，是骗自己，其实还爱你，爱着你。我以为我早想清楚，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，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。好像流沙，我不挣扎，随他去吧，我不害怕。因爱情好像流沙，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。Oh baby， 让我这样吧。这样吧， 有人说现在分手的手续太麻烦了，要删掉对方的 QQ， 删微信，删手机号，删支付宝好友，删游戏好友，删乱七八糟的 APP 好友，拉黑微博，所以建议大家能凑合过还是凑合过吧。 走，一点都不想我。原来人会变得温柔，是透彻的懂了，爱情是流动的，不由人的，何必激动着要理由。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，不是骗我，很爱过谁会舍得。把我的梦摇醒了，全部幸福不回来了，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，也翻越了，有昨天还是好的，但明天是自己的。 一个网友分享说，那一种聊天的时候能接住你每一个梗，并且机智的反弹，永远不冷场的人，这一辈子你也不会遇见太多。你愿意跟他呈现你的有趣，他也愿意跟你呈现他的有趣，而且你们一直有说不完的话，概率是非常小的事情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珍惜。 夕阳黄昏后，陪着明月等寂寞，

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。我寄了张卡片，地址是感觉，手间仍叫永远，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，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。我寄了张卡片，画你的笑脸，写祝福的留言，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一百遍，好梦就会沉迷睡醒时。 经常一有空呢就看狗血小说，也不愿意看一本有思想的书，一到了周末呢就想追追综艺看看剧，懒得欣赏一部有深度的电影。追求舒适是我们的本性，但是轻松快乐呢有时候是甜蜜的陷阱。克服惰性，把读书学习当成习惯，做一个有深度的人，人生可能会大不同。 世界只有你不懂。

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膏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在工作中的龙小叶真的是蛮酷的，他总是能够给你很多很多的想法，还能用最短的时间呢交出一份最完美的策划，而且精力满格。我记得他曾经说过，希望不管到哪里，所遇皆良人。八月奋斗季，希望你也可以每天活力满满，对生活有所期待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 放肆破听。 我发现人跟人刚认识的时候呢，总是习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，但是时间久了，各种缺点啊、毛病啊就都暴露出来了。有一天你不用装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而对方把你看得透透的，但是还是依然不会嫌弃你，我觉得那就是爱了吧。 是对是错，是

睛看不到，天黑了又是空，透露光看见他睡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，好暗好暗，天黑的钥匙我找不到， 放在糖果旁边是我更久违的甜，然而我遇了你和我沦落了谄媚，存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快乐，我更想记得可是我记不得，为什么这样子，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，怎么这样子，雨还没停你就站在要走，已经习惯不去阻止你，过好一阵子你就会回来，印象中的爱情和善 小时候呢，我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自己在乎的人经常不在乎自己，直到长大之后才明白，人和人之间就算是再亲密，也还是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空间的，偶尔你可以进去坐一坐，但是要懂得适可而止，